喂 ，hello， 哎，又翻嚟第二节啦，今日我哋头先讲，喂 ，hello， 哎 ，Elba，hello， 我系小茉莉， 我系四童啊， 系啦，好靓女嘅小茉莉，咁咧，我哋头先我哋上一节讲嘅就系话，同性恋系啦，同性恋嘅朋友，咁你点样对待佢咧？阿小茉莉咧想分享埋佢自己嘅见经历啊，同埋嗰啲一啲朋友嘅经历啊。 系啦，上次思容就话好唔 make sense， 有啲男同性恋者同啲 点解要做到咁亲密啦？ 系啦，咁亲密啊，好唔 make sense， 摆明就系想食啦， 食咗佢先会咁亲密，先会咁亲密。 咁你亦都讲到话，其实唔排除系有啲男仔咧系扮机， 一定有添， 接触啲女性， 佢最尾嘅目的都系想亲密。 系啦，可能甚至更深入嘅添。 冇错啦， 但我想讲，其实唔 纯友谊，你有纯友谊嘅个案。 因为咧就是、假设性感噶啦，假设 Elva 咧系我好 friend 嘅男性朋友，佢系唔系基嘅，我同佢好 friend 啦。 其实唔系假设噶，其实 跟住然后咧，听我讲先，然后咧你就系我嘅朋友，咁你系基嘅男同性恋者嚟嘅。 系。 咁咧，然后可能其实你系中意 Elva 嘅，即系你中意我个 friend。咁但系问题。 系， 问题系可能其实你就因为你中意佢嘛，咁你唔好意思，你唔知道有咩方法想识佢搭上啦。 中意啊 ，baby face。 但原来你同我同佢好 friend 噶 ，friend 到不得了噶。但系 friend 之余系我唔系中意佢，佢咪中意我啦。咁你有冇会同我 friend？ 喂，可能你会透过同我 friend 而套料。喂，喂。喂，你个你咪有个 friend 叫 Elva 啊？ 我依家好明显系啦，我透过你识到佢。 系啦，跟住你话喂其实我觉得佢 OK， 我有啲想识佢。嗱，可能就因为会咁，咁我就会话，你想识我个 friend， 即系我可能大家会因为咁而 friend 咗啦，会同你更加 friend 咗啊，或者 close 咗咯，你 直头教路啦，呢啲即系三姑六婆嗰啲， 系啦， 我教你点样搞啊？ 你想识佢啊？ 我冇理由上你张床，跟住教我点样样食佢啊？ 咁讲紧大家 friend 啊嘛，你明唔明嗰件 friend 嘅时候？即系我已经当咗系，你系一个女仔， 闺蜜嘅时候咧，你入佢间房咧正常嘅闺蜜。 我当你已经系当你一个女仔，你想识我个男仔 friend 啊 ，OK 啦，我话俾你听佢中意啲乜啦。我已经当咗你 系 呢个 真实个案系嘛？即系你曾经遇过嘅真实个案。 系啦，跟某程度上，其实我已经 咁，我想知道，我八卦一下，做最尾你个 friend 成唔成功沟到你另外一个男仔 friend 先？ 成功啊！ 哇，竟然成功啊！但系嗰个男仔 friend 本来都系有咁嘅倾向嘅，即系 佢系两边都得嘅。 哦、OK， 因为重又系咁样， 即系屎忽鬼啊，两边都得 咁冇关系噶。 喂，唔好咁样贬，唔好咁样贬低人。我哋呢个节目唔可以咁样嚟到边缘化啲人嘅。 屎忽鬼点啊，扮晒 即系因为我已经当你系一个好好朋友，但系我已经系唔会记得你系同性恋，或者会谂你同你 系男人嚟嘅，系啊，唔上得我张床， 系啦， 已经唔谂呢样嘢， 已经唔会咁样谂。 唔 make sense， 我都系觉得好唔 make sense。 唔系， 即系我 当然 即系小妹，我想上你张床，你可唔可以教我到时我点样吉阿 Elva 咯？ 系刻意上我张床嘅意思，可能我哋有时好多活动，我会谂埋 Elva 啦，跟住又会谂埋你一齐去玩啦，住其他 Elva 嘅朋友。 可唔可以唔好用我？你当做比喻，好呕心。因为我唔系， 我真系好有，我好想知。 系都要提一提，其实佢真系唔系嘅，只不过系因为我要分享一个故事，即系咁啱有两个，有两个角色可以。 佢得两种可能性，一系系，一系唔系咁啊。 唔系， 大家自己谂啊。 算啦，即系我意思话俾你听，其实唔关 make sense 嘅，系真系有可能，任何一件事都有可能发生。 每个人有每个人经历，咁你嗰个真实个案啦，亦都我觉得系几吸引添嘅，即系我谂拍电影都可以系一个，唔系啊，可以拍一个故事吸引，可以拍电影嘅。 系啊，咁唔通我到最后即系唔系话净系下下话，你其实你系扮机嘅，跟住你就乜乜唔系，即系明明即系有啲咁样嘅可能性，我哋机。男的機可以跟一個正常的女性可以好 friend， 但是不是那些關係咯。 OK 啦，咩人都有嘅，我知咩人都有。不過我覺得好唔 make sense， 即係呢個例子，即係呢種情況咧，少得太交關。 知道我哋要轉話題啦，我哋唔 好。冇，我想講多嚴正聲明，講多一樣嘢先，就係其實我哋唔好 有啲， 唔係我哋唔好有啲歧視嘅歧視嘅字眼，因為其實。我哋好奇怪嘅，廣東人咧覺得基呢個字，基佬呢個字咧係比較貶義嘅。其實，但係正常嚟講，英文啊，所有嘢其實，呢個英文字其實係普通嘅啫。咁 當然我都好極力想改，就係話我平時都好衝口而出啦，就係好習慣講基佬乜乜乜咁樣。咁其實我都覺得係比較侮辱性。咁我都盡量改緊話同性戀者，咁俾一個即係尊重佢哋，因為佢哋都係一個群體，佢自己有自己嘅尊嚴。 冇啦，我同我啲基佬咧玩得 friend 咧，我都係咁樣嗌佢屎忽鬼啊！ 咁你咁樣 唔係你同你啲朋友可以咁講，佢哋唔介意就不構成呢、這個這個侮辱啊或者乜嘢。但係我哋喺節目上面對廣大嘅觀眾咧要有一個交代，就不能夠咁係啦，就不能夠咁唔負責任嘅。我覺得就 即係當然梗係係啦，出節目正戀啦，出節目咩戀都得。 係唔係？但係你個但係嗰啲稱呼要比較尊重翻少少，即係話喂嗰啲乜乜鬼乜嘢乜基佬嗰啲，其實帶有貶義詞，我覺得做節目盡量唔好啫。 系啦， 咁我哋俾翻少少尊重佢哋，咁我覺得做節目主持人係應該要有嘅。 嗯， 系啦，我而家嚴重聲明，我盡量改，唔好意思，係。 係啦，咁我哋再 講啊。轉話題啦。 係啊，太尷尬呢個時候。 你正義咗好多定啲啊？呢個節目。好似嗰啲小學生嗰啲 ETV 咁樣樣。 嗯，係啊，冇錯。 雖然可以講。 我哋下一個話題係咩啊？好啦。 喂，呢個講上次有單新聞嘅。 係就。喂，上次真系阿四同 讲起嗰单新闻，即系刚刚讲完扮机食老主，而家讲紧扮仔食老母。 我未得闲睇，因为好忙啊，最近个咩嘅新闻。 佢最吸引我，其实系张相咯。阿四同 send 俾我呢单嘢就 吸引你系个老母 嗰、那个。嗰、那個阿媽啦，係啦，嗰、那個阿媽啦，就係、 是、吸引我睇呢啲新聞都係個老母， 一個後母，哇，好靚，即係佢幾多歲啊？ 三十五歲， 35歲，但係望落去咧都唔過30嘅，但係 25啊， 似25，但係靚嘅25，靚嘅25。咁佢就咩事咧？佢上報紙就係話佢俾自己個仔非禮，咁但係當然唔係親生仔，係佢個繼子，即係佢 佢老公。 佢老公个前度生嘅仔，咁佢个仔咧，点解咁爆？点解会吸引到我咧？其一就系佢个阿妈真系好靓啦，其二就系话佢个仔讲嘅嗰句说话，你可唔可以讲多次啊？佢个仔俾人拉咗之后讲句咩说话？ 即系我当你系佢老母，即系我当你系 后母， 后母啦。 即系我系靓嗰个后母。 跟住我就系嗰个低 B 仔啦。 你俾人拉咗嗰个系咪？ 跟住我睇跟住你个胸，跟住话你个胸实在令我太想揸你啦。 我即系讲咗呢句说话。 唔系，佢唔系咁讲，即系如果你咁样讲咧，系一个好普通嘅猥琐佬同个女仔讲啫。其实佢系讲紧，我妈个胸太吸引啦，忍唔住揸，即系。嗰、那個字面上面咁寫咧，其實係講緊一個好奇怪嘅一個文化啦，就話、是、我的母親個胸太正，而我要去揸。咁呢句咧係好多時會出現喺啲 A.V. 嘅情節裏面嘅，你明唔明啊？即係一啲嗰啲叫重口味啲叫亂倫片啦，咁嗰啲會出現呢啲咁嘅字眼咯，係啦。咁 不過我哋睇都係唔知堅定流啦。 唔係咁出佢出咗報紙噶嘛，係嘛？ 出報紙都唔 出報紙拉埋嗰個細路噶嘛， 唔一定堅噶嘛。 咁係咁，但係我諗冇呢件事發生，佢唔會拉埋人嘅，尤其是佢未夠情添。 件事梗係有啦，但係嗰句嘢點講咧？就啲 哦，可能係嗰啲報紙嗰啲新聞嗰啲記者自己作 嘅 喎。哦，係咁， 你知啦，我哋。 嗰啲标题党系 可能 就 吸引你去睇咯，系嘛？ 成功咗咪吸引 系啊！成功咗吸引到佢 send 俾我咯， 亦都成功咗成为我哋今日嘅话题啦。 系啦，咁你觉得喂一个正值青春期嘅男仔，即系佢15岁啦，正值青春期嘅男仔，系咪真系咁忍唔住，或者系会咁去好有欲？望去犯呢一个嘅罪行咧？ 你咪问下你自己啊！你15岁嘅时候，你会唔会？ 我会嗱， 好捻想揸鸠人哋。 嗱，我会周街会望下女仔啦。咁靓嘅女仔，喂，唔好话15岁，我而家都会望嘅。系啦，靓嘅女仔出到街，我谂阿小茉莉，你哇，嗰个女仔好靓，你都会望啦，系咪先？会望嘅，但系我知道嗰样嘢，喂，其实人嚟噶嘛，一个人佢虽然系有感情， 小茉莉你唔问下佢，我出街你会望我？ 我唔问呢啲尴尬问题， 系咯，因为我都冇同佢出过街， 咪就系咯， 我都冇同佢出过街，嗱唔知啦， 你出过街喎， 系啦， 我同你一齐拍的。 唔系，其实我哋有落过庙街嘅，我哋有一齐。我一定要望佢啦，咁我点我要望咗镜头嚟影佢啊嘛，一定要望佢嘅。 我哋唔好讲呢个话题，继续。 系啦，我哋净系讲紧嗱，如果俾咗我咧，我会嗱，我系人嚟噶嘛，人有一个特性就系话我有一个节制啊，即系话。人同禽兽点样有乜分别呢？就系、是、喂，人其实有一个理性， 哇，你好自 去做咩嘛？系咪先？其一，其二就系话喂，如果一个人冇理性嘅话，成个社会系唔会进步嘅。你要做嗰样嘢，而因为有啲限制，你一定要绕过啲限制。当然你要克服嗰啲限制啦，可能系咪先？ 但系你话我作为节目主持，我呢个节目嘅主持，我就话呢个世界唔咸湿都唔会进步嘅。 其实是的，你要咸湿才会有繁衍下一代的冲动啦。咁你没有人，你怎会有进步呢？好老实， 要咸湿 从来都是的，因为繁殖和觅食是两个最大的基本人类最大的基本。 我觉得个男仔咧，根本就已经是不会当他是一个母亲这样的角度去看，直接当他是。哇！我覺得佢係一個女， 好靚嘅女仔， 靚女，我就係想摸佢。 女神啊！因為嗰個女仔真係，尾嗰個後母咧，我就咁望落去咧，哇！真係 即係如果你係嗰個僆仔，你都會想摘。 咁唔會，因為以我嚟講咧，以我嚟講咧，即係在我嘅角度咧，我係唔會咁做咯。我只可以真系因人而异嘅啫，好老实。 哦，可能因为青春期啦，可能有好奇心，好奇心，佢觉得嗰个唔系佢个老真正嘅老母，所以佢咪会出于好奇心就有呢种犯罪嘅 可能有机会系咁啦。 但如果个系佢亲生父母咧，佢即系亲生嘅妈妈，佢未必会咁做。我觉得 亲生老母啊，真系应该冇嗰种欲望。 系啊，我觉得 嗱，世界上系有啲咁嘅人嘅。就算親生老母咪又係照搞有嘅， 有 你睇報紙都有啦，係咪先？你睇新聞都會有， 大部 絕大部分係唔會嘅。但係當然，如果你嘅後母你都唔， 但 係 後母 其實 唔係後母啊，真係都會。 我有樣嘢想講喎，或者其實嗰個男仔其實佢根本有呢一種咁嘅癖好咧，其實可能係某程度上佢係缺乏咗佢真正嘅母愛 啊。咁又係嘅，因為講緊其實就係佢自己本身即係佢個老豆都。要再娶嘅话就好大程度係可能佢已经係冇咗媽咪啦，係咪咁呢样嘢我諗好多男仔都会有一个恋母情意结嘅，你会唔会有 我 你有冇嘅 啊？冇喎，冇 冇嘅。 咁佢真係好好喎，佢个家庭好好 唔係你咁女仔有冇恋父情意结啦？应该有㗎嘛。 恋父有啊， 係 我自恋㗎啫，我都係我唔 即是你对住块镜，好靓仔，真系好靓仔咁样。 自恋多，好少恋其他。 因为咧，点解咧？因为我发觉咧，好多中意啲大胸嗰啲人咧，其实咧都有呢个恋慕情意结噶，即系因为佢。啲人咧心理書都有講話，佢可能缺乏咗一啲母愛，因為預防第一時間就諗起母親啊嘛，即係會咁樣。 呢個我理解啊，呢個我理解。 係啊，所以我覺得其實嗰個仔咧，如果我就話佢，如果個係佢真係親生嘅母親咧，佢未必會做呢一個行為。佢極其量都可能係我睇人哋出邊嘅，咁就因為佢已知道呢個唔係佢親生嘅媽媽啊嘛。咁佢咪 就覺得可以放任啲啦。 係啦，就覺得犯罪咁樣去，即係佢會。有咁样嘅犯罪倾向咯， 即系如果讲到犯罪呢下， 或者唔会告自己。 即系你讲到犯罪呢个倾向咧，我就唔系太理解嘅，因为我自己本身都如果对比翻我啦，我就算有个咁靓嘅后母，我都唔会去做呢啲嘢嘅。其实咁你 喂，大部分都 出边有咁多途径去识女仔去成，咁 都要讲你够唔够姜。 佢所以咪就系谂住佢搏佢个后母唔会去。告发佢咯， 咁我真系唔理解呢个罪犯，因为我哋唔系读呢个犯罪心理学啦，我唔理解。 即 系 我自己咁样觉得啫，我自己咁觉得。 估计啦，呢个系咪？ 系咯， 估计啦，咁呢个都合情理嘅估计嚟嘅。 系啊， 咁讲下，喂，你有冇 好奇心啊嘛？我估计可能个后母咧勾引佢，可能想食个柱男。 咁佢就唔会报警啦，大佬啊！食咗佢，跟住报警，拉咗你咁样。 唔系啊，可能觉得佢咧表现唔理想，要告鸠佢啊。 哇，咁實穿嘅喎。 咁實唔理想嘅喎，你想佢要求幾高經驗啊？係咪啊？即係你唔係 成件事實穿嘅喎，因為你報咗警，咁差人實會查噶。咁係咪你做咗啲嘢而喂你 佢識有佢係 啦？因為美國咪有幾單嗰啲咩美女老師乜乜乜學生嗰啲照樣查到出嚟噶嘛？如果你要查實查到嘅，究竟係咪嗰個阿仔嚟到主動去咧，定係嗰個阿媽已經係著得好密實嗱？我見佢著套裝，雖然話靚，但係其實佢係密實嘅。佢係一個端，即係就咁睇裝出嚟端裝嘅。 著緊咩衫揸狗嚟？ 哦，西裙嚟，好似連身西裙咯。所以我覺得其實 佢唔係著住嗰套恤跟住揸嘅嘢。 所以因為我真係睇相啫， 睇相。 我哋冇睇咗前文後理，就係想知嗰情況係點樣揸狗嘅。 所以我哋唔理解嘅。 可能佢冇著衫咁揸佢咧，或者嗰個案 唔係咁實會咁實查到嘅。你話佢實會問嗰個阿仔，喂，當其時係咩情況啊？咁樣，哇，我阿媽冇完全冇咗，淨係著對白襪仔入嚟啊！咁你大佬你係嗰個警探，你都會知道咩回事啦，係咪先？即係成件事，如果我嗰陣時美國嗰幾單就係話，喂，其實都係個阿老師去做咗呢啲咁嘅嘢，咁你實查到嘅，咁咪判個老師有罪咯。咁而家成件事就係拉咗個仔，而嗰個阿媽係冇事，咁即係其實嗱， 即係我都係純粹咧覺得呢個好有趣咁嘅聲 下，係啦係啦，咁我哋可以分 喺度案情揭露， 國情揭露恩生嗰啲唔會啊，唔係，我哋喺討即係我哋以我哋嘅自己嘅想法去討論下啦，咁樣，咁我純粹覺得就話比如我唔會啦，因為出面太多途徑話識下女仔啊，咁其實唔會。你話要發泄嘅話，其實我覺得我唔會咁做咯。 都係啊，$400都有。 同埋戀母情義嘅係有嘅，即係好老實，人一出世點都有啲嘅，係啊，因為你要依賴媽嘛，一出世就有噶啦。咁戀父情義嘅就係好多時你會見到啲阿 Sir 啊嗰啲，唔係太靚仔，可能你都會覺得好 charm 嘅，會唔會？ 係啊，覺得哇會啊， 好正嘅嗰陣時係咪？ 真係有啊！ 会啊！ 你嗰阵时有啲中意啲阿 Sir 嘅，咁但系 会啊！呢、這个真系有啊！ 同你咁你一定会有啲男同学又系特别好靓仔好 charm 嘅，但系你会即系如果要你拣一个男阿 Sir 同一个， 拣阿 Sir 咯，我会 你都系拣阿 Sir， 即系唔系唔关个外形啊所有嘢事， 系 真系因为系恋父情义，所以先会咁有个咁嘅选择。 唔知点解会觉得都会好吸引啊！佢即系好有魅力，同埋觉得佢好有安全感啊！ Okay， 我系咁样咯，我真系试过中意阿 Sir 噶。 所以大家 喂如果调照翻呢个案咧，喂如果你咧调翻转你，如果你个老母又再嫁，跟住嗰个老公，你会唔会都觉得佢都够太吸引你去含咧？ 咁成件事就 A V 情节啦，突然间会有见到佢 会 个性器官， 或者我系女仔，譬如我假设我妈咪会再嫁啦，咁然后嗰、那个继父咧，系咪叫继父？ 继父 系好，我会觉得 好 charm 嘅， 好 charm 嘅，我可能会成日黐住佢咯，即系即系未至于 咁好危险噶，其实因为 成日黐住， 因为个继父咧嗰、那个 点样黐法？ 嗰、那个 女上男下嗰只黐住 啊？唔系啊，即系可能会成日 个节制。节制机制是差啲嘅， 唔系即系可能譬如 继父节制机制， 假设可能系妈咪同爹哋会出去啦，即系我叫已经叫做爹哋啦，可能妈咪同爹哋会去街嘅时候，可能会黐住我又去，咁可能就翘就好主动咁翘住爹哋咁样，或者会挨落佢度，爹哋我哋点样，我中意呢样嘢，或者可能会 即 系下佢啊， 溜佢买姑字袋，爹哋呢个姑字袋正啊， 唔系如果我系嗰麻甩佬咧，即系我讲我自己咧。任何咧唔系我自己亲生嘅女孩子咧，咁样样谂住我咧，佢如果靓嘅话咧，我一定会起机，一定起机。 咁一定会噶啦，正常 男 人。 唔系嗱，如果 我 觉得 我娶咗个老婆，佢自己带翻嚟嗰个女啊，嗰、那个同我冇血缘关系，揽我咧，我都会起机。 嗱， 即系我好老实。 嗱，咁样就要睇下佢哋本身嗰个夫妻系咪嗰个生活性协调得。 佢同我冇血缘关系噶嘛，佢唔一系我生出嚟。 咁好老实，冇血缘关系唔代表食得嘅。即系如果嗱、嗯，如果换咗， 唔代表我 唔系嗱好老实，即系嗱我同意你嘅讲法就系话我。 對佢會有個生理反應。咁呢個冇辦法嘅，因為天生男仔就係高丸酮嘅本能嚟嘅。咁但係我哋同禽獸唔同，就係話，喂，我有節制，我自制能力噶嘛，大佬。我覺得呢樣嘢唔啱就唔會去做噶啦嘛。 即係 我 即 係啦，即係我嗰、那個即係我個 level 就係咁樣樣咯。我自己嗰個 standard 就係咁樣咯。 冇人叫你要嚼鳩佢。 係啊，係啦、啊，所以要保持距離咯。点解话后父喂同嗰个女仔 唔系？不过好多靓妹咧唔捻识噶，照样咁样样。 唔系啊，你作为一个后父一个大人啊，你成熟噶嘛？嗰、个靓妹唔识啫，你要自己有一个有一个距离嘅，你要 control 噶。你作为一个爸爸，即系唔好话亲生定乜嘢啦。你作为一个爸爸， 点知 control 点可以 靓女劲粗啲嘛？ 喂，屌你！我真系好少讲粗口，真系我真系要即系你呢个烂 get 唔好笑，唔好笑呢、這个。OK， 喂，静啊，喂，我够钟啦，我哋又要 开始。系、啊， 喂，好臭口味添啊！ 喺劲粗嘅底下就我哋 咁噶， 唔系啊，我觉得咁样 OK 嘅，即系我哋正经啲，佢又有啲盐花啲咧，系有火花嘅，我都几中意。 我讲自己啫嘛。 好啦，好，我哋下次再见，拜拜。